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二章，入夜，任家嘅大堂已经变成咗灵堂。婷婷一身嘅校服接住纸钱烧住，神情就非常之悲伤。文才同秋生行入嚟，个个都孭住一大袋嘢。秋生离远咁见住婷婷，就低声讲啦：喂，我哋猜情寻包剪搭咁决定边个陪婷婷好唔好啊？文才即刻拧头啦： 十次九次都你赢嘅， 咁啊，咁抽签咯。文才又拧头啦： 我运气一直都冇你咁好噶啦。 咁既然系咁啊，你都唔好同我争啦。嗱，一于系咁啦，我留喺度陪婷婷。 唔多， 文才突然间眼前一亮，有啦！佢见到婷婷喺度接紧纸钱，秋生见到就醒水啦。你啊，借手借脚咁，边系我对手啊？ 咪睇睇住嚟。 咁两个人就行到婷婷面前，咁当然首先呢，就同任老爷嘅零钱鞠个三个躬。婷婷一边回礼一边讲： 你哋有心啦。 哇，喊到声都沙晒，秋生啊慢慢笑笑口讲：我一个啫，佢啊就嚟走㗎啦。 边有咁快走啊？我又 婷婷啊奇怪啦，咁望住呢两个友仔，秋生啊另歪面转转话题又问啦：诶，点解剩得你一个喺度嘅？ 人人都惊咯，入到夜晚走晒啦。 咁阿宝同阿胜呢？ 走埋啦。 喂，有冇搞错啊？ 咁咪系咯，食你嘅，住你嘅，啊，咁即系点啊？ 婷婷无可奈何咁讲啦： 唉，由佢哋走啦。 啊，唔使惊，有我陪你啊嘛， 仲有我喎。秋生啊，讲住一边坐低，一边啊捋沓纸钱，一五一十你嘅，一五一十我嘅。摆开阵势，准备叠纸啦噃。婷婷嘅棋啦， 你做乜嘢啊？ 接纸壳啊？ 纸壳 系啊， 接俾细伯嘅，你都听讲过啦。骑壳就上扬州啊嘛。 秋生礼手啊，拍佢一嘢讲啦，乱噏啦你，骑壳嘅即系做生意咁解啊。 文才反驳啦： 咁喺地府养可以做生意啫，系嘛？ 秋生啊，拧拧头。督鬼住文才的头就讲啦： 你啊记住，吊丧呢喺旧时系叫学吊，我哋系做吊唁嘅。 嗱，帮死者接纸壳呢，即系对佢尊重咁解嘛。 文才扮到醒水咁讲啦：哇，我醒起啦，仲有段古古添㗎噃。 边个得闲听你讲古仔啫？ 接咯。 两条友仔即时阴声细气咁喺度数啦：一、阿二、阿三、阿四。一边接一边就念口往咁数数咯。而文才呢好出奇咁抢喺秋生面前接好十隻。秋生呢撑半隻先接好。 哎，我搞掂啦。 婷婷问啦： 吓，搞掂乜嘢呀？ 文才知道自己有啲失态咯。 啊，冇、即係传说中呢就接得快就越表示尊敬㗎嘛。 秋生亦都头耷耷。准备劈炮了，文才拱他一嘢啦： 喂，快啲啊，接埋佢啊，有啲体育精神得㗎嘛。 秋生无可奈何咁接晒啲纸壳佢啦。文才先摆摆手讲： 嗱，你而家松得啦。 婷婷问： 去边啊？消失。 秋生鬼拍后尾枕啦。婷婷听得唔清楚。 吓，消咩话？ 耶，言多必失啦。秋生讲啦： 我师傅呢就鍾意食烧乳猪嘛，我就去买啲乳猪俾佢食，咁就烧乳猪啊。 咁夜都有得买，未关铺嘅咩？ 唉，咪睇下好冇彩囉。 咁就祝你好运呢啊。 秋生就无可奈何，孭起个布袋出面走啦。文才睇住秋生走咗去，心花都怒放啦，就问婷婷啦： 嗱，我而家呢就接好咗啲纸壳就烧俾阿细伯，咁都表示下我对细伯嘅尊重啦，好唔好啊？ 一边讲 一边将啲纸壳掉入火盆里面烧咯。 而衙门嘅殓房里面，武时威咧，正系攞着眼油灯喺九叔面前入入样样咁嚟逼供咯。九叔只眼咧就俾啲灯撑到咧，哎呀，好唔舒服，但系仍然好沉得住气，懒懒闲咁隔住个铁栏山，有理冇理咁啊啤一啤武时威。 我再问你吓、第一百次噶啦吓，你到底是用乜嘢空气将任老爷搞成咁嘅？ 僵尸啲指甲咯。 吓、你终于承认条僵尸系你指挥噶啦？ 你都终于承认僵尸嘅存在咩？ 边有呢种事啊？ 咁你又问？ 喂，九叔，我尊重你系老人家，我问咗你一百次啦，你都想瞓个好觉噶？ 大家咁话啦。 你最好都仲系认罪，否则喺半个时辰之后呢？ 半个时辰之后，我成晚个人都喺度噶啦，又走唔去。你中意对我做啲乜嘢，随时恭候你。 啊，你 武时威眼尾啊，睄一睄旁边任老儿嘅尸体。 啊，依家都好晏噶啦噃。 九叔个淡然一笑。我在义庄吓大的，日夜都是对着尸体，鬼都是一样的。武时威老羞成怒，大踏步就向出面行了。那他身边的那只马仔呢都跟着他行了。 好啊，拿鬼来吓我，用那条尸来吓我添。 九叔继续懒懒行，但是目光一扫，就扫到任老爷条尸上面一窒，只见到冚住尸体嗰张白布，突然间喐，十只手指甲穿布而出。九叔啊，二话不说，将个头啊伸出咗个铁栏，一只手咧就喺隔篱伸咗出嚟，正正啊搭喺佢头上边咯。九叔一惊，准备嗌啫，一睇原来系秋生。喂，系我啊，师傅。嘘，秋生一边讲，一边啊揿揿个嘴唇，叫佢唔好咁嘈噃。 人学人学，死人嘅仆街！ 唉，师傅连鬼都唔惊，专捉鬼噶嘛？ 人有时比鬼仲要恐怖。不过咁，你一算嚟一次啦。 秋生同九叔讲讲下嘢，立眼亦都望见嗰张白布，打咗个冷震讲： 任老爷条尸，佢 差唔多要变啦。 唉，架撑带齐嚟未？ 架撑咧， 带晒嚟啦。 秋生一边从个布袋里面攞啲嘢出嚟， 嗱，有笔啦、朱砂、符、树砂，嗱，开咗噶啦。 佢攞个碗一接，跟住就讲啦， 嗱，仲有麦豆，随时用得噶啦，啊，仲有硫磺添， 糯米咧。 秋生啊，暗暗一笑，喺个袋里面揞出咗两个碗，一打开，爷爷，一碗香喷喷、热辣辣嘅糯米饭、哦， 你睇师傅仲热噶，加咗好多料噶。不过唔好食咁多，糯米又难消化嘛，尤其是老人家啲肠胃啊。 话都未讲完，九叔就讲啦： 仆你一家啊，契弟，我叫你用生糯米啊，我屌你糯米俾你害死啦！ 生点食啊？ 食你个死人头！生糯米系晒僵尸嘅周围，糯米隔住尸气，僵尸先至含喐，咁我死蠢啊！ 吓、啊，咁而家都米已成炊咯，点算啊？ 留翻你自己食啦！ 九叔激到扎扎跳啦，随手攞嗰张符纸，刷刷刷，飞快写到符，就讲啦： 你而家即刻将道符贴喺任老爷嘅面上面，然后用麦豆弹佢。哎，仲有攞硫磺粉三味真火烧佢。 吓，我去？ 唔通我去啊？快啲！ 秋生啊，唯有死死地动身啦，震腾腾咁行到任老爷条尸前面。拧转头望望九叔啦，啱啱喺佢拧转头嗰阵，任老爷条尸就坐咗起身，只见佢面白如纸，冇表情嘅，个样啊有几恐怖得几恐怖。九叔见到个嗌， 啊閪晒啦！ 秋生听到即刻拧转头啦，咁啱就同任老爷面对面，哎呀不由得大叫一声扑开，任老爷马上扑出嚟。但因为蒙住块白布，行动又唔便，被秋生避开咗。 任老爷条尸突然间就一跃，扑扑扑，咪再喺秋生嘅身后边。秋生嘅左闪右闪，趁佢唔为意，一个后急翻，右手喺自己心口穿出，凌空一拍，系好彩数，终于嘅张道符咧拍咗佢额头上边。道符果然有效，任老爷俾道符一贴咧，个身震一震，即刻就唔喐啦。冇时威嘅时候咧，喺外边嗌出声咯。 喂，咩事？咩事？ 秋生惊魂稍定，急忙跳去杂物堆嗰度匿咗起身。武时威带住两个步快，噼里啪啦咁走过嚟，一推开道门，目光一扫，即刻就见到溜住张白布直不甩企喺度嘅任老爷啦。突然间成个吓到跳起一讲啦， 吓你，你吓唔到我嘅吓？ 随即就望望九叔嗰边，咦，多咗个碗，多咗个麦豆。 边度嚟嘅嘢啊？ 我徒弟攞嚟嘅咯。九叔又坦白，武时威即刻望一望头顶嘅天井。 啊，老实人啊，到底系老实人吓？咁、啊、你徒弟咧走咗啊？诶、哎，系边一个徒弟啊？啊， 讲讲下都唔俾九叔讲嘢啊！双手一挥，就叫咗两个马仔过嚟啦。 嗱，你哋而家出去，将道门就关住。嗱，记住啊！听到任何声咧，都唔好打开啊！ 两个马仔嘅会议啦，笑一笑，望望九叔，一铺李大家镬啦，咁就走咗啦。砰一声，反锁住。而武时威咧，就已经望到杂物堆啦，双手啊捽下捽下咁搓住就讲： 我睇佢咧都唔会走咁快，反正我就得鬼闲。玩下都好嘅吓， 讲讲下就行到任老爷前边，伸手一指： 呢、這个王符系咩意思啊？ 诶、哎，千祈唔好喐佢。 你叫我唔喐就唔喐，咁我咪好冇面啊？ 武时威望住任老爷， 阿表姨丈，好彩你个好儿生咧喺呢度都仲算系有头有面，如果唔系啊？你挂咗老衬啊，条尸都要俾人周围摆、周围搞噶。 讲讲下，佢将任老爷条尸抱咗起身，放翻喺床嗰度，好潇洒咁搣咗张符。九叔嗌住佢停噶啦，但系点嗌得住呢？而武时威呢个时候咧，转过身对住杂物堆就讲： 喂，匿喺嗰度，到你啦，仲唔死出嚟？ 秋生啊，冇得匿啦。拍拍身上啲尘，准备行过武时威嗰边啦。突然间嗌啦：喂，小心啊！任老爷条尸突然间喺床上面弹起，双手一伸，扑向咗武时威。而武时威好彩，咁啱咪耷低头，任老爷一下就扑空啦，喺佢身边啪咁样就扑过去，只手指就插咗条柱度，条柱上面已经有十个窿。武时威就算系猪头柄都知惊啦。一见到咁嘅情况就嗌： 吓，阿表姨丈！ 秋生就嗌啦：佢而家变咗僵尸啦！讲讲下任老爷条尸，一转一跳就跳去秋生嗰度啦。秋生嘅连忙抽脚就闪啦，左闪右避。武时威把握机会，头都唔拧啊，就走去门嗰边。九叔眼见秋生俾只僵尸扑对角落头，就讲啦：秋生，停止呼吸！秋生一听到。急忙捻住个鼻，任老爷条尸突然间就好似失咗目标咁，停喺个地下度就唔喐啦。转下转下，呢度闻一闻，嗰度闻一闻，就喺秋生隔篱嗰度，噗啊噗，慢慢咁跳住。而武时威咧呢、這个时候已经冲到去门边啦，两只手系起势咁冲到门，砰砰声喺度嗌： 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啊！ 门外边乜嘢反应都冇，而呢个时候佢先醒起，头先佢吩咐啲马仔听到乜嘢都唔好开门噶嘛。回头一望啫，任老爷已经跳到埋嚟啦，武时威吓到赖屎咁滞喺度嗌： 快啲开门啊！我系你哋真爱嘅威哥啊！ 而任老爷呢只僵尸咧向前一怼。哇！武时威尿都飙啊，喺隔篱度一闪，咁啱只脚一棘，而又好彩佢跌咗落地啫。 任老爷只僵尸扑佢唔到，呢、這个猪头饼又蠢唔晒，连除两个碌地翻，碌在秋生嘅隔篱嗰度。秋生啊，松开链住鼻只手啊，讲啦：喂，仲唔放我师傅出嚟？ 而家点放啊？有 震腾腾咁揞出条锁匙出嚟。呢两个友仔仲喺度讲紧嘢，而任老爷已经闻到人气啦，成个身啊90度咁样拧，几下就跳咗过嚟啦。秋生眼见佢要跳埋嚟，礼手啊拎一张凳，啪咁啊掟过去啦。任老爷嗰条丝只手一发力辣，成张凳啊四分五裂。秋生一惊，又喺度吹佢啦。喂，仲掟条丝俾师傅 啊？ 冇事，威啊震腾腾将条丝掟俾九叔啦。咁啱条锁匙咧不偏不倚，就正正落咗喺任老爷只僵尸嘅右手指上边。哈，扑街啦！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 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黄，心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是难忘。Sure.